第117集，赵斌做了个潇洒的姿势。 李总随意。 李盼秋笑了几声，还是手下留情，点了几个价格适中的菜品。 身体怎么样？这都要半年了，这疗程应该也结束了吧？负债片怎么样？肝功怎么样了？ 李盼秋喝着茶，慢条斯理地回答。 本来就没什么症状，治疗一个星期就没发热了，也没出现过咳嗽、卡痰、卡血。最近复查的片子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基本吸收了。复查的肝功还是高了一点，比早前第一回查肯定降了很多。估计疗程结束，抗结核药停了，就能自己恢复了。 赵斌叹了口气， 身体打击太大了。生临床怎么样？瑶说你还要上夜班，心内科工作还是辛苦，还撑得住吗？没觉得难受？ 李盼秋笑道。 还好吧，当过老总，上过介入，这一点已经完全适应了。 罗明瑶愁眉苦脸地说。 前天第一次上心内科夜班，我觉得好辛苦啊。 有一种传说是新人第一个夜班会比较惨，夜班之神会给个下马威。其他人是不是有类似情况，罗明瑶不知道，反正他的第一个夜班基本通宵未眠，整个晚上他至少处理了5个严重心律失常的病人，还有一个慢性心力衰竭，晚上不听劝阻，起床上厕所诱发了急性发作。他感觉整个晚上兵荒马乱，最合适的形容就是仰卧起坐，刚躺下又被护士叫起来，他还给李盼秋道歉。 李老师，对不起啊，李老师，我新人没孕，影响到你了。 李盼秋母爱大发地看着他。 这有什么，夜班都是运气轮流转的，我也是隔三差五要来一次悲催的夜班。小明，你这是第一次上夜班，还没适应节奏呢，习惯就好了。 赵斌却要再吓一吓他。 这才9月份，到了冬天心内科才最热闹，我气得我轮转心内，一晚上抱着心电图疾跑。 李盼秋一脸怀疑地看着他。 一听就是胡说八道，心电图疾用你抱着？ 赵斌露出怀念的神色。 你可能都不记得了，那时候你还在出国，你们心内科那几年推车不是现在这种跟床旁心电图机配套的那种塑料推车，是用的护士输液发药的那种推车，金属的，轮子声音特别大，晚上安静的时候磕着走廊上一推，整层楼都能够听到。心内科病人晚上休息不好就容易出事，夜里原本安安静静的，这个车一出来就很吓人，为了不打扰其他病人休息，也怕那个噪音给人吓出问题，就只能自己抱着跑。那时候好像才3个组，晚上各自抱着一台床旁跑，走廊上还能遇到打个招呼。 李盼秋忍不住笑了起来，罗明瑶却为自己以后夜班的疯狂担忧不已。 你们科室后面又准备怎么安排你？ 李盼秋露出自信的笑容。 我之前治疗结核，科室给我安排的事情少了，那段时间考虑我身体，还不用值夜班。轻松以后啊，我又搞了个课题，顺便先发了篇先行的文章，明年就拿去申请国家自然基金。如果没问题，估计明年课题过了，我就可以提上来带组了。正好新院区那边今年开展，明年工作量大了，还要添人手。一线二线到时候都要齐备，科室缺人了，我们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提上去几个了。虽然有可能也是去新院区，不过现在形势已定，我们也只能想开了，去新院区或者留本部都一样吧。 罗明瑶听到李盼秋说拿课题跟什么轻松事情一样，向李盼秋投出崇拜的目光。 李老师好厉害。 赵斌拍拍他的脑袋。 秋雪一直都是年级学霸，临床操作比赛得过第一，成绩也算前几名，正好跟着他，你也多学习一点。 李盼秋喝着茶对赵斌说。 我觉得你很快要带组了，你们那边新人也去了，据说9月份还会来新人，陆续二线也要过去接管，医院工作要正式全面开展起来了。你年次也不低了，正式聘了主治，该把你推上去带组了。 赵斌沉默不语， 事情没有李盼秋想的那么简单。李盼秋还不知道主任决定让他过来时候说的那些话。如果今年没有那件事儿，也许他的职业生涯将会迎来李盼秋所说的向上转折。但是今年之内事情还没解决好，他的路会变得很长。九月份完全在忙碌中度过，微信里传来黄伯怀启程出国的消息，但他离开的那一天，罗明瑶没能抽出时间送他。朱珍珍应该也是忙碌不已，直到晚上才回复了消息，祝他一路顺风。十几个小时以后，黄伯怀再次发出消息，宣布平安到达，附带几张炫耀的照片。其他人都在睡梦中，无人回复。时间差和工作忙碌使得群里回复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少。黄伯怀发过几天异国风景、校园风光、名人轶事都得不到积极响应以后，逐渐也不再发什么到这个群里。医疗纠纷案开庭的时间在十月份，之前家属要求的医疗事故调查给他们评的是轻微责任，如果法院按照这个判，医院要赔付病人全部费用的 10%，这其实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但为了避免法庭上还会出现新的东西，各相关科室还是要做好应对。赵斌在新院区忙碌的同时，还要抽出空来接受医院相关领导和法律顾问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和之前差不多，还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操作、每一句话，这一次更加细致，每一句话说什么，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哪些应该说，每一句话要怎么来说，都要一点一点记住。法律顾问甚至要求他们自己带上笔记本、录音机，把这些要求完全背下来，每一句话都变成肯定准确的对答。医疗纠纷的事情已经过了快半年，还要反复回忆当时情况，把已经开始模糊的记忆翻倒出来，变成清晰的印记，对医生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虽然这急诊科和 NICU 两个科室的医生都是经常见大场面，经得住高压的，仍然耐不住这样反复折磨。赵斌看到过监护室的文珍平躲着流眼泪，他能理解文珍平的心思，当时处理病人都是用了心的，尽管病人家属多次无理取闹，都还是全力救治病人。病人的结局本来就不可避免，却被人曲解成失职，这种愤怒沉积很久了，却根本不能发泄，而每一次谈话都把失误放大，仿佛自己每一点瑕疵都不能原谅，这种感觉实在太令人痛苦。更何况无论做多少努力，最终结果都会是医院赔付。连律师都说过，有很多医生经历过一次医疗官司，可能就失去继续行医的坚定信心。但是眼泪、软弱都是没用的，在工作疲惫之余，仍然要应对这场肯定要输的官司。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只要病人肯告，法院那边照顾弱势群体的原则就会判医院赔。又一天下了夜班，经过约谈，下午六点过，赵斌才心力交瘁地回到家里。罗明瑶今天是白班，但还没回来。心内科工作强度大，而且李盼秋带了他一周以后，他作为规培生也要单独管病人，单独值班了，所有事情都自己处理，罗明瑶更加忙碌。八点九点回来都是正常的，想着自己难得回来早一回，赵斌强打起精神，准备做个晚饭，等罗明瑶回家刚好可以吃上。走进厨房，拉开冰箱一看，里面竟然空的了，他才恍然想到，他们两个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自己做饭吃了，也没有逛超市买菜了。之前将近半年，罗明瑶不上临床，时间自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只要他回家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最近两周，两个人下班回家基本都在八点以后，回到家又都是疲惫不堪，全是点外卖解决的。而周末除了上次和李盼秋聚餐出去过，再没过其他计划。